这另外一种爱叫做就是友谊之爱，或者complacency 满足之爱，让上帝可以满足的爱。但是这些的爱的增加或减少，这个都不是爱上帝爱本质的增加或减少，而是人领受从神所领受的爱或增加或减少。哦，我刚刚要提到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区分。如果你只讲说上帝是无条件爱你，你到最后你在成圣或者在教会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上面，你到最后会有一个什么很严重的倾向？随便，也就是反律法主义。你无论做什么，上帝律法不重要，上帝无条件爱你， right？ 但是如果你说你只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你要符合某个条件上帝才爱你，你又变成另外一种，那叫做律法主义，是按照你的行为蒙上帝所爱。但是神学家，尤其是改革中神学家、经验神学家做出这样的区分，帮助我们理解，对，我们的确要努力的顺服，要蒙上帝，要讨上帝的喜悦，要查检何为上帝的旨意，何为上帝所喜悦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等等等等，这些我们要顺服上帝的律法等等，因为这是上帝设立他的子民在地上成圣的道路，必经的方向。 OK， 所以你一旦了解，你把这个爱区分开来，你就不会说完全就是无条件的爱，你也不会说完全你是按照只是按照符合条件你蒙上帝所爱，你避免律法主义，你也避免反律法主义，你就是有一条正路，你行在其中，不偏左也不偏右。 OK， 好，不变的神。但是哇，耶稣却有改变。 OK， 耶稣他有成长，有学习，他常经忧患，这都是圣经的言语。我们也在经文中看到他有喜乐，他会疲惫。 OK， 他甚至会，我们看到他会有点不耐烦对人。 Right？永生神上帝的儿子，不变的上帝居然来到时空之中，他经历我们刚提到的字眼降卑与高升，他经历真实的变化。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到上帝的他是不变的这个事实，他是不像人一样经历情感的这个事实，他居然道成了肉身，他不只有情感，他有最深刻的情感。他在每一刻的情感，因为没有罪的影响，我们都应该说都是最合宜也最深刻的表达。如果他喜乐，那是最深刻的喜乐；如果他愤怒，那是最深刻最圣洁最公义的愤怒；如果他爱，他是最纯洁的爱。但是他的确经历这些人所经历的情感，因为他确确实实成了人，有理性的灵魂，有与我们一样的情绪，只是没有罪。他是无所不在的神，omnipresent。 OK， 无所不在的神，神是个灵，他不受空间的限制。 OK，无所不在也代表，也 imply 也代表神的纯一性。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他的每一个属性都 imply 其他的属性，其中我只是举出一个例子，如果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他就是纯一的。 Why？ 纯一的也就是他不是他没有部分，他不是由不同的部位组成的，从另外一个概念。如果说你要说神无所不在，他今天与我们同在，他今天也在宇宙的另外一个星际，他也在那里，没有一刻他不在，那他就是纯一的，不论在哪里都是神。你不能说是他的某个部位在这里而不在另外一个地方。如果他是不是纯一的，也就是说他有部位的话，那他就不可能无所不在，因为他有一个部位可能只在一个地方，有另外一个部位，就像我们的手在这里，我的左手在这里，就不在我右手所在的地方。但是既然他没有 parts， 没有部分，他就可以这么说吧，无所不在。 OK， 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他居然无所不在的上帝居然取了真实的人性，而如果他真的是人，他就不是无所不在的。 OK， 这个是改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有限的不能涵盖包含限制无限的，对，或者这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英文 extra Calvinisticum， 这个是加尔文的一个原则，其实就是人性不能够局限神性，特别关乎基督，基督的人性不会局限基督的神性。 OK， 也就是说虽然基督的人性是有所在的，他只能在某一个地方，如果他真的是人，但是他的人性并不会局限神性，他的神性按照他神性说，他仍然是无所不在的。可是他其实 Calvin 他真正要强调的是，基督的人性是有限的，如果他是真正的人性，如果他真的取了一个真实的人性，凡是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那么他的人性就不能无所不在，因为无所不在是神性的属性。如果他的人性无所不在，我们等于是在说什么？ 他就没有真的成为人， 他的人性就是神。对，你不可能只有某一个神性而不变成神。你还记得有一个原则吗？每一个神性其实就是神的本性。如果他，你说他的人性是无所不在的话，其实你仔细想，你已经说他的人性不是真实的人性，他的人性根本就是神。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强调他的人性因为他是基督而他取了一个人性，你也说他这是一个真实的人性，但是你要说他的人性是无所不在，其实你已经犯了一个，第一个，你已经犯了一个语言上的矛盾，你已经把一个两个互相定义上是矛盾的东西，你要说是在同一个事情上面无所不在，你要把它套在人性上面。第二个，其实你就是已经实际上毁灭了基督道成肉身的事实。我们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有谁会说基督的人性是无所不在？这个跟我们今天讨论的，我们讨论神的属性，好像系统神的讨论，其实借着今天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讨论神的属性，我们越了解神的话，对我们的成圣，对我们如何活在世上是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关于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很密切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基督的人性并非无所不在，而是有所在某一处？现在他在天上，在父神的右手边，这个跟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啊，圣餐，谁会说？我们都会说基督真实的临在圣餐，我们也会用这样的言语，但是有谁会说基督的人性，也就是说那个饼就是基督的身体，真实的身体，那个酒就是基督的血，谁这么说？天主教这么说 ，right？OK，、okay. transubstantiation， 变质论，也就是说，在神父做这个仪式的时候，那个饼就确实成为基督的身体，那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啊，这就是讲到为什么天主教总是用那个小白饼。为什么洪恩堂用这个我就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为什么天主教用小白饼。 因为 他 yeah， 如果你要说那个就是基督的身体，你最好是确认基督的身体不要掉在地上，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OK， 还有谁会这么说？就是路德宗，我们的好朋友路德宗，他不是说他变，可是他是In with under， 就是在那个灵在他的周边，在他的底下，也就是说 他不会说这个物质直接是变成了基督的身体，但是基督的身体的确是与那个 element 同在 in with under 那个 element 那个杯子和那个饼 OK 他们也是圆的 那他们可能是面包或什么， 因为有的它意义它就是说我们是主的身体，是一块饼， 对对，是剥开来， 是 一个身 体， 是一个身体， 其他身体就是里面的一块，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也会说，如果是真正的话，我们西敏敬拜指南也说，你应该在有四个件事情，其中的就是要剥饼，真正的剥饼 ，OK， anyway。路德中也会说，可是他们强调的是基督的身体的确就是在那个饼里面，基督的血的确是在那杯里面，也就是说按照他的人性的身体和血。改革中我们怎么理解？改革中我们会不会说基督的身体，当我们说这是我的身体，我们会说是凭着信心借着圣灵，当我们的嘴巴咬那个饼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真的 partake 我们基督的身体 OK， 所以它是确实的灵在，但是按照它的 spiritual presence 灵性的实在，而那个饼也真的是基督的身体 spiritual sense by faith 它真的成了基督的身体 OK。但是我们会说，是不是基督的身体就在，譬如说我们洪恩堂礼拜天领圣餐，他就是在那个饼里面，或者是在与那个杯同在？不，他在天上，所以他确实的临在是，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个同在。凭着信心，依靠他的圣灵，他确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确实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们也真的吃那个饼喝那个杯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领取了养分，属灵的养分 OK， 所以这是超乎，只不过是纪念性质、right? 有一个确实的同在，你也必须取那个饼和喝那个杯，吃那个饼和喝那个杯，所以不只是一个仪式，不只是纪念我们主的死，我们是真正的参入他的死，有份于他的身体，有份于他的血。可是我们并不是说他的身体现在，因为他的身体第一他不是无所不在，所以如果你要说他的身体与洪恩堂弟兄姐妹同在，他就不与 I don't know 新庄某某教会其他弟兄姐妹同在，要不然你就得说他的身体是无所不在，他可以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施行圣餐的，那你就变入我们刚刚说的一个逻辑上的荒谬，或者你已经实质已经在否认基督真实的人性 OK anyway 无所不在的神的儿子居然为了他心腹的缘故离开他的父来到世上，无所不在的上帝居然遭上帝遗弃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思想上帝他本是无所不在，他居然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思想基督的神性，就理解他为我们工作的工作有多么的大。 OK， 所以我们刚刚有问到一个问题，上帝在地狱吗？如果他无所不在的话，上帝在地狱吗？还是地狱就是没有上帝的地方，所以是地狱？大家可以自由发挥。 就拥有某种无所不在的神的特质在我们身上，可以这样讲。 所以莫愁，你想到的是什么？有 我们是有时间轴的三度空间的人，可是我们领受到了永恒。我们可不可以某程度说，我们领受到了无所不在的神？ 在腓立比书那边也真的提到，我们现在就坐在腓立比书，哎，以弗所说二章六节，我们现在就坐在天上， 做王。 因为我们若没有领受到那个无所不在，今天在新教这边谈的神，跟在其他教会、跟在不同时空人谈的神，如果不是同样那个无所不在的神，那是会不一样。 肯定就是同一位神嘛， 同一位神。所以，使徒信经上说的信徒相通是这个意思。 可能有一点不太，可能有一点关联。信徒相通是因为我们都是在主内相通，我们都是与基督联合，我们都是主的肢体，所以是在这个基础之下我们是信徒相通。 OK，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我们都是所有的肢体都是联合在那个手，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是彼此相通。你切掉那个手，如果你不与主或者不与神有联合的话，那我们没有什么所谓的相通。那是不是就表示我们也无所不在？在某些程度，你也许可以这么说，但是， 我不会成为神。 对，你不会成为神，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因为，或者用已然和未然的概念，有一天我们要与他同在。但是在就算在天堂的时候，我们还是受造物，我们是会得荣耀的身体。那个得荣耀，圣经譬如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形容，不会朽坏，不会软弱，是得荣耀的身体。但是实际是怎么样，说实在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我们就要知道，因为我们要与他面对面。但是 只有父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但是我们一个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不会变成神，但是我们的确有份于他的荣耀，有份于上帝。但是人还是人，也就是说定义上我们不可能变成神，那也就是表示我们也不可能无所不在。 OK， 上帝在地狱吗？ 有 人光说有，在他那边讲什么？ 说我若升天，升到天，你在那里；我若下阴间，你也在那里。 上帝在地狱，我们有的时候会讲说下地狱，或者就是领受不到神的同在，那个就是人的惩罚。No， 人的惩罚是他知道神的同在，可是他持续的否认神，他不想要与神同在。但是神是无所不在的，地狱也是他所造的，他不能不在地狱。地狱的惩罚就是上帝在那里。而在那里的人却会永远的向上帝说，我不认你为上帝，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而且这是永远的，他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了传地狱。当然我们不是要吓人来信耶稣， right？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层面，我们的主讲地狱讲的比任何人都多。 Alright， 你不要期望，对罪人来说他会想，地狱没有上帝最好。 No， 你要告诉他说 No， 你逃不了上帝的，但是那个上帝是不会你想要与他同在的上帝。 OK， 而我们真的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自己那觉得没有人看到，没关系啦，无所谓，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所以上帝与我们同在，或上帝无所不在的这个事实，与我们如何活在世上，我们仔细去想这个事实，有会影响我们如何活在世上每时每刻，应该吧，不是吗？ OK， 我有一点我一直有点卡住，就是现在的基督回到了天上，那他的神性依然是无所不在，所以我说现在我们的主是既有限的存在，又 他的身体在某一处，对， 只能这样讲。 对，他的身体在某一处，但是 我们现在是用人的言语，就是按照加尔文的原则，可是他的人性或者他身体不会限制他的神性，他没有一刻不是神。也就是说，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当他在撒玛利亚的井边的时候，他在那里，可是他仍然在每一刻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全世界所有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吗？这其中有很多事，但是因为圣经是这样启示，我们必须如此宣告，然后再说有很多的奥秘，我们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越来越知道。正因为有这些奥秘，天堂才会有趣。在天堂我们会改变，不是说你到天堂就你就，正因为你在天堂会那个改变是无限的，你对神的知识我们可以期望是会无限的增加，所以你在天堂是你仰望他的荣耀的时候，你对他的知识会无限不断的增加，所以天堂不会无聊。 OK， 所以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你说他有所不知，是他不用他的神性，这样 你可以这么说。对，或者说他不能用他的神性。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好，我们讲无所不知 吗？ 啊？ 他是他选择不用，还是他不能用？ 我们讨论一下这个无所不知的神，这个他知道过去、现在与未来，因为严格来说，他没有过去或未来可知。对他来说，他知道一切，他无所学习。OK， 这刚跟我们讲到跟他的永恒、他的永在是有关系的。OK。如果他可以学习任何一件事，他就不是上帝。OK， 他就是所有的东西，他就是。OK， 或者神学家会在分辨，按照上帝的智慧，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形容上帝的智慧。第一种方式叫做 simple intelligence 或纯一的智慧，也就是说，这个智慧就是上帝。但是就智慧来说的话，知道所有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不只是发生的事、可能发生的事、可能发生而未发生的事，他都知道，因为他知道所有一切。另外一个层面，或者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上帝的知识，就是可见世之知识 （knowledge of vision）， 这是关乎于他知道未来。我们会说他知道未来，也就是说，这是关乎上帝的知识如何在受造的世界展现出来。 OK， 他知道未来。我们会说这个纯一的智慧是关乎于他的 nature 或者他的 essence， 他的本质，或者你说 knowledge 就是 God， 他就是智慧。 OK， 但是可见之事的知识，上帝可以知道未来知识，这是关于他的旨意，他的 will，因为所有的未来的发生都是按照他的旨意所发生的。 OK， 会发生 A 而不是发生 B 或者发生 C， 是因为他知道按照他的旨意 A 要发生，甲要发生，而非乙或者 B。 OK， OK， 我不知道要不要提到另外一个概念，好，先不要提到。但是无所不知的上帝居然成了需要学习的耶稣。耶稣需要学习这个事实，应该是在我们中间应该是没有人会争论这个事实了。耶稣需要学习以赛亚书50章4到6节，他的父需要每天早晨叫醒他，叫他有受教者的耳朵。他需要学习圣经。我们可以确定，如果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时的文士把整本旧约圣经背在心里，我们的主熟悉圣经，他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所以我们主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他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最熟悉圣经的人说，你们没有读过吗？你们没有读过吗？他熟悉圣经，可是他需要学习，他需要他的父需要教导他。所以在路加福音2章46节，他和文士，他不止教导文士，他有问文士。 OK， 他也在学习，因为12岁的耶稣他仍然有学习的空间。 OK， 所以52节会说， 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越加增长，在这里又看到连我们主神喜悦他神爱他的心都有增长的空间，也就是说他有越来越知道他父旨意的空间，越来越学习他父的旨意为何的空间。 OK， 所以他这个并不是只是做做样子，也就是为什么那首圣诗什么，那首圣诗什么，我们那个孩子们在圣诞节唱的圣诗， 不哭也不 闹，对，圣婴孩那个， 不哭也不闹， 如果我有办法的话，我会想办法让洪恩堂今年不再唱这首歌。OK， 我们的主需要学习，但是耶稣也是我们，他不只是我们他的中保，他不只是这个为我们献了赎罪祭，他也是我们知识的 mediator。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神学， OK， 所有真的神学都是由上帝的儿子而来的、okay. 只有子见过父，只有子认识父，没有人见过父除了在父怀中的真上帝。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 有些抄本是中文的抄本是唯有在上帝怀中的儿子，但是有些抄本是唯有在上帝怀中的真上帝。 OK，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没有人见过父，唯独从神那里来的他见过父。我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他也是差我来。他们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所以他是我们神学的中保，若没有子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若没有子像把父显示出来，没有人可以认识父。人看见我就是什么，看见了父、okay. 也正因为他道成肉身，所以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上帝。OK， 无所不知的神。刚才有人有问题，中亮，是他选择不知吗？我个人会认为，与其说是他选择，按照他人性来说，他选择不知；按照他神性来说，的确是上帝就是选择不让他的儿子在有些时候不知道一些事情，譬如说那个时候连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有谁摸我的衣服，他不知道，他要问。 OK， 他不是只是做做样子，但是这个选择我们可以说耶、yeah, 的确这个选择是按照父的旨意，所以是按照父的旨意，都是关于这不是父他上帝他必须做，是他选择做，是他按照他的旨意，他可以选择做这个或不做这个，他可以让子知道，可以不让子知道。但是我个人会说，应该我们会说他不能知道，知道是关乎说，也就是说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按照他的人性来说他不能无所不知。如果他无所不知，我们就是犯了刚才我们所讲，他变成无所不在，他就变成上帝。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参与上帝某一个属性他的全知，而不只是选择性的，就是说我有这个属性，而没有，而不是变成全部的上帝。因为我们维持那个上帝纯一性的原则的话，你只要说有某一个，比如说有某一个人他有全知，他有上帝的属性，其实你是在说不是这个人成了全知，而是说这个人成了上帝，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如果他的人性是真实的人性的话，他就必然是有所不知。他就上帝创造人，你仔细去看创世纪一章二章，定义就是人要倚靠上帝才知，人的问题就是人不要倚靠上帝就要知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也就是说如果基督他是人的话，他所有的知识如果他能够知道未来，那是父向他启示，不是 凭着他是上帝儿子的身份，直接 simpliciter， 直接就是因为他是上帝儿子，所以他所有知道。如果他知道的话，那是他的父亲按照他的人性启示给他。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他现在在天上了，他对神的期许是不是期许真的？ 我们可以说他在天上按照他的人性说，他对父的旨意是更加的完全，完全到一个程度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他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在地是如此，那么在天他得荣耀的身体领受的圣灵更是没有限量的。也就是说按照他的人性来说，人的知识的极限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脑子里面，但是仍然是人的知识，你懂我的意思吗？按照他的人性说，他的人的知识仍然是有限的，仍然是，但是是不断的成长。但是按照神性来说，他当然就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你上过基督论嘛？所以有一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基督有几个意志，或者你可以，基督有两个意志嘛，对不对？不是，然而不是我的旨意，乃是你的意愿。他必须有一个可以顺服他父的旨意的意志。所以，那你按照这个理来理解的话，你也不会太奇怪，就是说按照他人性，他有其人性的智慧，这个智慧是全然受到领受圣灵的浇灌的智慧，但是仍然是既然是人的智慧，就是有限的智慧。好，也许在15分钟我们可以结束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已经无所不能的神，上帝什么事情都能够做，简单的来讲，但是他是不是有每一件事情都做？他能够叫我活到120岁，但是我有感觉他应该不会叫我活到120岁，但是如果他要他可以，对不对？所以我们神学家会帮我们分，就是他有 absolute power， 就是有绝对的全能，就是他无所不能，但是他有 ordained power， 也就是说他在时空之中按照他的旨意行出来的。 OK， 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做每一件事情，他做了某些事情而不做其他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也是关乎他的 will， 他的意志，按照他全能全知全圣洁全公义的意志，他选择某些事情他做，有些事情他不做。这不是说他有两种全能，而是关乎他如何运用他的全能。 OK， 而神的全能我们可以说受限于他的本性，这又是关乎回到那个 simplicity 的概念，也就是他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但是神不能犯罪。 Right， 神一旦犯罪他就不是神了。他的本性，如果他的本性是全然美善，是他的本性 goodness 是他的本性的话，他就不能恶意的害人。虽然他可以按照，如果你只是把他抽象的分开，他有这个能力，但是他的能力也就是他的好，也就是他的公义，也就是他的圣洁，所以按照这个来说，他是不能够有些事情 quote unquote 他不能够做。经文说他不能够 deny himself， 他不能够背乎自己。 OK， 提摩太后书2章13节，信实的上帝他不能够成为不信实的上帝。 OK， 所以上帝的能力必须要按照他其他所有一切的属性来了解。 OK， 那其他一切的属性也要按照上帝的全能来了解。如果上帝只是一个好的上帝而没有上帝的全能，那个他的好是没有意义的。他就像我们人的好一样，我对你心怀善意，可是那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但是 他有能力，他也是全然圣洁、全然公义、全然乐意施展他的恩惠的。OK， 那我们在经文之中，他说：“难道如果我父愿意，他可以叫这些石头变成上帝的子民？”他的确可以，但是他并没有。这里我们就看到，上帝有绝对的权能，他可以叫石头变成他的子民，但是他没有。或者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可以求我的父现在就差遣十二营天使？那我相信那十二营天使就是站在天堂的边缘等着儿子一声下令，但是他没有用，他没有求他的父，但是他可以。或者在克西马尼，父啊，在你万事都能，求你将这杯，若是可以，求你将这杯挪去。天父可以将那杯挪去 ，right？ 你们知道的，对。那他不是，耶稣不是只是讲那个，好像就是，他知道天父可以把那杯挪去。那挪去的后果就是什么？我们就喝下那杯。但是他可以不叫他的儿子喝那杯。所以父的确是可以，他有这个绝对的权能，但是他选择他的旨意就是要他的儿子喝下那杯。okay？ 所以上帝拯救人的大能，那个 power， 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上帝最大的神迹其实就是叫人能够重生，能够信。在罗马书，保罗是说这是上帝拯救人的大能。在以弗所书，保罗是说那叫他儿子从死里复活的阿们，如今叫你们活过来，同样的大能，叫你重生的大能，不外乎就是叫他儿子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而那就是拯救人的大能，却是在软弱中展现。上帝的儿子，全能无所不能的上帝，居然说天上的鸟有窝，狐狸有巢，可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上帝的儿子，全然无所不能的神，那个法利赛人要他门徒缴税的时候，他居然口袋里没有一毛钱，他必须要求他的父施行一个神迹，才有那一文钱可以缴那个税。所以他居然成了人，他需要依靠他的父，他需要依靠圣灵。OK， 而就是在软弱之中，上帝就选择他的大能展现出来。Okay。 所以当我们说基督徒会说，或者你听到讲到，我们要记得上帝的恩典，我们要记得上帝的应许，我们要记得。这些都很笼统，也的确没有错，但是要他的恩典到底是如何施展，他到底有什么应许？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十三章最后一节，这是他对我们的应许 ，right？ 我的父母离弃我，可是耶和华必收留我。啊，我们要记得上帝对我们的应许，在所有的苦难之中，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上帝应许他不会撇下我。这个应许有对他的儿子实现吗？没有。所以当我们仔细想，上帝无所不能的上帝第二位格居然成了人子，居然成了死在十字架上说我的上帝我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上帝，这个就是上帝的大能，就在十字架上展现他的公义、他的大能、他的爱、他的怜悯，全部最极致的展现就是在十字架上。 OK，所以最后一个威严的神，这个是关乎所有的属性。我们看他的属性，他就有他的majesty， he's majestic， 他是一个威严的上帝。这是关乎人对神应该有的畏惧、敬畏。 比如说我们爱上帝，上帝与我们同在等等等等，我们爱耶稣等等，但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时常忘了，我们把上帝变得非常和蔼可亲，把我们的主耶稣变得非常的暖男，我们忘了他是威严的上帝，而时常形容敬虔的人是用惧怕敬畏上帝来形容圣徒， God fear 敬畏上帝的人。我们现在的教会现在教导都缺乏这一种，我们的敬拜也是，神威严，人就必须敬畏他，而基督威严 right， 在那个登山变相的时候，当上帝的儿子容许三个人一瞥他的荣耀的时候，他们的确看到基督的威严。所以保罗啊，彼得后来会在彼得后书那边讲到说，我们就是看到他在那个在山上看到他的威严。OK， 彼得也是看到他的威严变得语无伦次。啊，这，我们在这里甚好，来帮你做一个帐篷好不好？帮摩西还有以利亚做个帐篷。可是人却不畏惧耶稣，这个全然威严的上帝。你对他只有一个敬畏，合一的敬畏可言，但是人却不畏惧耶稣。他们怎么对待耶稣？他们打他，羞辱他，对他吐唾沫，而且他预告，他把这个细节，他在预告自己会受难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十章。他预告，他不止预告我要在受难在文士和外邦人的手中。他说他们要吐我唾沫，他们要羞辱我，然后把我钉十字架。可是上帝拯救人的大能就是在此展现出来。这个与我们都讲我们要谦虚，我们要有一颗破碎的心，这是我们麦牧师时常讲，我们要有个破碎的心。我们要怎么样有个破碎的心？你的讲道之中，不每一篇讲道让圣徒们更认识你的主，确实认识你的主耶稣基督，而只是一直讲你们要谦卑，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一点用都没有。除非你看到我们的主他如何谦卑，全然威严的上帝居然容许人打他，赏他巴掌，吐他唾沫。他受伤到一个程度，他甚至没有办法背那个十字架。就是这些，我们要让圣徒彼此的交往确实的，每一次每一个机会你讲的就是不离开这个，否则你那些都是老生常谈，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你要怎么谦卑？那我们要仰望耶稣。你怎么仰望耶稣？其实就是在经文里面，就是想神的属性，可这位神居然成了人，为了拯救我，他怎样成为人拯救我。 OK， 最后在他的位格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亘古常在者，这是但以理书七章的那个用语，亘古常在者，他畏惧上帝。如果任何人畏惧上帝，我们的主最畏惧上帝，因为他是人。既然人是受造的，定义上就是畏惧上帝的。永不改变的居然有喜怒哀乐，而且常常忧患。无所不在的居然在十字架上，无所不知的需要问他的父。无所不能的居然不能行神迹，威严的上帝被吐唾沫。所以 Thomas Goodwin 还有我们改革中的传统都毫不回避的说，救赎之功远荣耀于创造之功。因为刚才所提到，在哪里可以看到上帝的属性？在创造中你可以看到上帝的属性，但是是在哪里你看到上帝的属性最极致的发挥？在十字架上。 你在创造里面看不到上帝是一个愿意饶恕人的，你看不到上帝的恩典，你看不到上帝的会流血，在十字架上。所以在十字架上，在救赎之工，上帝的属性或上帝的荣耀更全面的向人展现出来。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一小时四十五分钟，没有，今天是七点十分，所以一小时三十五分钟。或者你们读这个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今天没有 cover 到的？ 如果不是你这样解释，单单是看他那一章，其实觉得不太完全理解他为什么只提到那些属性，就真的没有那么懂他在讲什么。 对，所以他有写另外一本书叫 Goddess 在 翻译，所以那本书你可以他那边讲的会更详细一点。对 ，Mark Jones 这本书里面他没有讲到纯一性，可是他在另外一本书里面，纯一性他好像是第一或第二个讲的，很重要。 所以他也没有提到那个永恒跟那个没有情欲，那个东西怎么联合在一起？没有感，那个上帝没有情感，那个东西怎么联合？ 如果上帝是永恒的，他就不能像人一样有情感，因为情感是会有变化的，来，对。所以没有情感就是他不是按照人有情感的起伏等等等等，有的时候有喜有怒有哀有乐 OK， 这一切所有你应该说如果他有喜乐他是全然的喜乐，所以他的喜乐不会增加也不可能增加。 所以我就说我跟你理解你讲的会增不会减，但是我无法理解没有 就是他没有人的这种情感，因为人的情感定义上就是会是对外在的反应，对定义人的情感就是对外在的因素的反应，他没有这样子的情感。 我可以说我想更清楚知道，我可以说他那些属性是神经，不能这样子，因为他虽然不能分解，但他是 可是如果好，你要这样讲的话，你就必须说我用的这个情感不是我用我人所理解的这个情感去讲。 因为你说他有全然，代表他有不是没有，只是他不会有变化。 所以也就是说，就回到另外一个原则，虽然我们是用情感这个字，所以我们你要说神有情感，你就比较容易落入就是他好像经历情感，像人经历情感一样。或者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同一个字，你不能用单一的意义去当运用在人身上和运用在神身上是单一的意义，你就会出很多问题。 等于说不能只是讲神有情感，要讲得更完整。 所以当你讲情感的时候，你要说神是爱，是全然的爱，但是这个情感就不是你的情感，你所经历的或者你所感情。所以如果他有愤怒，他是全然公义的完整的愤怒，你要说按照人他有爱他有嫉妒，他就是全然的嫉妒，这个嫉妒就是恨妒恶如仇的那个嫉妒 OK。 还有其他问题还有什么，或者大家有什么可以 会真的蛋挞有来 如果神无所不在的话，他就必然也在地狱。 是， 地狱就很光吧？ 地狱不是完全没有光吗？所以才会这么的可怕，最大的刑罚。哎，真的很颠覆，完全跟我以前 是有光，但是他们不把光当成光，他们去 那才是最大的刑罚， 或者你要说他们没有。永远受他永远没有办法受到神的光照，就算神在他面前。 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我们将来就是在天国，我们会无限的更认识他的这方面的知识，对不对？ 嗯。我们对他的知识会不断的增加。 无限的增加，所以就会从。 这也就是为什么上帝是无限的。另外一个属性今天没有提到 He's infinite， 这个他就没有提到，这对我们就有很有关系。那这个无限的也关乎他所有其他属性。如果你说上帝是全能，他的能力就是无限的；上帝是永恒的，他就是他是无限的、永恒的。所以，如果要学习上帝的知识，我们有限的人，对不对？他是无限的，那个知识是会不断的增加，而且是无穷止境的。这个 不是渐进式的，不是说今天我们不是人类的时候就跟他一样，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天堂不会无聊。